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零点十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不论这个时间你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我们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祝福想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苏芮，前面还是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一样的月光。 什么时候 1983年，唱了十几年西洋歌曲的苏芮，因为新现实主义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一样的月光》，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黑色狂飙。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芮，邓丽君的歌曲会延长流行至少10年。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苏芮在《搭错车》当中所配唱的另外一支插曲《变》。 想起初相见，此地转天旋，当一念改变，如过眼云烟，在季节变换的天空里，你悠悠荡荡不已，在心儿移动的夜空下，像命运梦梦轻伤。我已不相信失去的情感，说来遗憾，就把我不愿想起的过去留下。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零点十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关注音乐关键人苏芮，来听到的是他的《酒干了倘卖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没有空酒瓶卖，这是早些年台湾地区那些踩着三轮车收酒瓶的那些人所吆喝的一句话。这首歌是搭错车的插曲之一。搭错车这部于堪平所导演的电影，他不仅捧红了女主演刘瑞琦，更是使苏芮成为歌坛瞩目的焦点。30年之后再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作品，仍然是不可取代不可复制的经典。一样的月光是否把握，请跟我来酒干了倘卖无。变可以说电影故事和音乐 已经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堪称是典范，而制作人李寿全、罗大佑、梁鸿志的音乐企图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得到了极为完美的诠释。在台湾百家唱片评选当中，这张唱片仅居《知乎者也》之后名列第二。在这时间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是否》。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是否》。在台湾地区有本书对于喜欢流行音乐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一般是资深的流行音乐爱好者都会收藏。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书的作者曾经这样说，苏芮昔日鲜明的黑色咆哮歌手形象及其充满真实情感的高亢激越歌声是整个流行音乐史上相当醒目且令人难以忘怀的模样。面对现今杂乱无章的台北，或许你我心中都会想起这首陈奕的歌。苏芮高亢的嗓音兼具深情大气，不同于其他凄凄哀哀的女歌手，即便是情歌在苏芮的演唱下也会带着不同以往的感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收录的由梁鸿志创作的《请跟我来》是由苏芮和余堪平共同演绎的版本。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春雨飘呀飘地飘 是 起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竟是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 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本市还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后半夜降雨过程结束，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空气湿度大，白天较为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永远绽放。 0:10，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苏芮，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苏芮在搭错车那张原声大碟当中所唱的另外一支插曲《把握》。 轻轻舞蹈 苏芮在《搭错车》那部电影当中所配唱的另外一支歌，叫做《把握》。在演唱《搭错车》时，苏芮结识了电视制作人刘威玲，两个人在1985年结婚，并育有一子。1988年，先生刘威玲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离家出走，一场被外人羡慕的婚姻意外的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前一天两人还在牵手散步，隔天先生就不见了。苏芮在这种打击中无法自处，他不接电话也不讲话，时隔9个月才签字同意离婚，之前所有的事务都交由自己的先生打理。独自面对琐事的苏芮开始反省自己，原本一向行事低调的先生最不喜欢的身份就是苏芮的老公，自己又多次拒绝移民的请求，才导致他最后离家出走。2003年，苏芮在张清芳所主持的电视节目当中说，我觉得我会去签那个字，我就是一个想法，应该要让他完成自己的梦。我内心当然希望他好，我问他好不好，他说好，我觉得很开心。先生再婚的时候特地打了电话，说他的老婆非常好，两个在一起多年，反而离婚之后才能做朋友。他对儿子这样说，能够在一起就在一起呗，如果不能在一起还可以当朋友。你爸爸到美国去有他的苦衷，你长大了就会了解了。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奉献。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零点十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苏芮，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1988年他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的一首歌《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1988年凭借着这首跟着感觉走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翻唱碟当中，或许你还可以听到尚未成名的那英的声音。可是在1994年，在牵手之后，苏芮的演唱事业逐渐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后期的作品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他为纪念张雨生而和张惠妹共同演绎的那首《河》。当你平躺下来，我便成了河。 当你平躺下来，我变成了河。别让你的琴键在你唇边干涸，接上你的眼神，我恋恋不舍。只为一泓泉水啊，深邃清澈。 真的像那些乐评人所说，如果真的没有苏芮的出现，邓丽君的歌至少还会再流行十年。但是我在想，那样的话语流行音乐坛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感谢苏芮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演唱方式。直到今天，她的声音再次响起，仍然会让人热血沸腾。好了，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牵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